善良的那一段与你分享。真意对你在每一天。 我也快过生日了，可能就是又是一个新的年龄，不过还好不是一个什么坎儿啊。但是其实我对生日这东西没有任何的偏好，我觉得尤其是年纪轻轻，没有什么很所谓来过这个生日。发现这一年一年过日子的话，就会觉得压力越来越大，因为不是一个可以只是玩的年龄了，应该考虑更多更多的事情，也必然要承担更多更多的担子，然后应该为以后的事情做一足够的准备，所以说可能更想到这些事情。 闭上眼不看谁，下着 心底里那个他。 住在你心底。今夜，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。这里是夜歌。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就是心跳了，特别是爱人的心跳，或者是想他时候自己的心跳。有一次下雨的时候，我的心跳和着雨的节奏，我突然发现那是世界上最美的交响曲。来听这首雨的关系。 窗外的雨下得太拥挤， 玻璃聚集过多的水汽，手变成一支蓝蓝的画笔，无意识的写着画着我超龄的心情。其实看了你说的电影，不是因为主题曲好听，哦，那类似的剧情就像说我和你，我哭得不能自己，不能快乐 就是愿意看看电影，看看光盘，然后听听歌，吹吹口琴， 其实今天是我朋友的生日，我问他想要什么生日礼物，他说他什么都不想要。嗯，我想把这首生日快乐吹给他听，祝他生日快乐。

竟然没有属于 我是一个按摩师傅，在这里面呢，一般的以做助疗啊、推拿呀、为主的。每天来的客人嘛，一般呢都是说工薪阶层的，就是说一天干活比较累的话，来这边放松放松。别的也就是这样，已经习惯了，不感觉到多么累。我老家是洛阳的，我结婚两年了，还可以吧，要为了家里吧。那就和我的同事和家里面人送上一首歌吧。 你必须记住，在我心里的底部有一个地方，你必须记住。不是白哭，也不是在装糊涂，只是这里曾一个礼物。 来自于曹芳的一首《神秘》。也许我对你而言就是一份神秘的礼物，在某个午夜，在你心情最不济的时候，突然间遇到我。这种相遇是一种偶然，也是必然。我是武昭彤，下面这首歌叫《相片生活》。很简单，有些人是活在记忆当中的，当你失去了他，别把他的相片总放在钱包里，别总在坐地铁或者是午夜不眠的时候翻出来看。那样的生活就好像是囚鸟一样，被紧闭着锁着，你会窒息的。 有一张相片，你在笑，只不过笑得有些无措。你的寂寞对着我，阴沉的天空有鸟飞过， 有一张相片是我们的脸，他们让我以为你还在身边，你的眼睛抱着我，那时的爱太多太多。红一张张的相片匆匆换过，有一些难过。红一张张的脸曾经灿烂过，一幅幅的画面连起来是我的生活。 离家的孩子，让夜歌给你温暖，陪伴你走出自己的路。这里是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，请你牢记暂时第一遍，你只为开创一个新的前途。请你等我回来，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。 背影好像你打动我。 的心，我的梦想是和你相依，情深意浓，做你的鸟钟，还有一分都不够，做你的鸟钟，记得你曾经说，以后若分手能永远 来自刘亦菲的做你的秒钟，为什么不做时钟分钟呢？难道你需要跳得那么快？不，我需要你静止，我需要你永远就在那儿，这样你就不会走了，我们就不会老，我们的爱情会永远年轻。好，我是武周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微风的街，吹起烟。